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66-86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周五，由韩延执导的电影《动物世界》将在全国公映。影片根据日本漫画《赌博默示录》改编而成。故事讲述了男主角郑开司为了偿还借款，参加了一场游轮上的神秘游戏。局中局，计中计，游轮仿佛就是动物世界的斗兽场一样残酷。电影《金蝉脱壳2》本周五上映，影片由史泰龙、黄晓明等人主演。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他俩怎么从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当中逃出去。看点在于狱中的各种魔王引发的打斗，还有各种高科技的监狱机关。电影《暹罗爵酒神战甲》本周五上映，这是今年泰国年度动画票房黑马。影片讲述了拉玛贴王国遭遇夜叉族入侵，一夜之间覆灭。泰拳战士奥特在父辈的保护下携酒神战甲出逃，并与女海盗小兰、神秘夜叉马拉达以及猴王瓦达一起与邪恶的夜叉族展开较量。俄罗斯足球题材电影《最后一球》本周五登陆国内院线，电影通过落魄球星尤里与菜鸟球队的逆袭故事，展现了永不低头的足球态度和体育精神，也对深沉的父爱进行了细腻刻画。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今天起，由于京津城际大规模改造升级，京津城际列车天津站不停靠，调整为天津南站或天津西站停靠。国内油价迎来二连跌，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要求，按照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本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从昨晚开始每吨都降低了55元。具体来说，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每升都降低了4分钱。昨天中考思想品德科目进行了考试，由于今年是第一年实行北京新中考，思想品德学科时隔近20年之后重新纳入中考。改革开放40年，十九大、国歌法、京津冀等时政热点被写入试卷。昨天清华北大两所高校自主招生入选名单陆续出炉，20多个省份公示了关于两校三大类自主选拔计划的名单。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省份表现强势，北京共有690人次获得两校自招的降分认定，人数最多。老北京口中的城铁13号线已经跑了15年，这条通过走远路方式串起多个大型居住区的轨道交通线即将迎来新的变化。今年三季度将开工建设清河站交通枢纽工程，揽入13号线，并设清河地铁站。周边居民盼了多年的清华东路西口预留站也有望年内开建。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关于27批次化妆品不合格的通告，其中产品都是面膜。通告显示，这些产品存在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糖皮质激素不合格等三类问题。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呢，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本是高空受到高压级的控制，天气是以晴为主，光照强烈，气温上升比较快。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左右，高温炎热，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暑降温，节水节电。具体预报是这样的，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呢，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北京时间的20:06，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赵爽。好了，还是先进入到今天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今天的演艺江湖呢，给大家伙带来好消息了。那本节目呢，今天收听的话是有奖品相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话剧《捕鼠器》提供的演出票4张，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作品，连续66年经久不衰，英文导演指导，独家授权中文版，7月5号到8号，北京保利剧院原汁原味的英伦呈现。当然也会招募听众哈，和我们一起去观看这部剧。作为曾经著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经典推理小说的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最著名的舞台剧《捕鼠器》在今年迎来了全球首演的66周年，它也是全球有史以来连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作为大陆唯一授权的中文版演出，那这次呢是由英方导演丹尼斯·希尔维执导的话剧《捕鼠器》，也力求为京城的观众们带来原汁原味的英伦享受。捕鼠器7月5号到8号将登陆保利剧院。那当然呢，我们也会带着听众朋友们哈，来参与到这次的观剧当中。可以回复捕鼠器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演艺群会876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等着您。 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即将开幕，本届戏剧节都有哪些看点？又有哪些中外优秀儿童剧目即将与我们见面？更有金砖五国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建立后的首次联合展演，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走进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8，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访谈当中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先来请出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我们先来请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中国中心主席尹晓东，欢迎您，尹院长。 大家 嗯，好的，我们再来请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儿童剧《月亮草》当中哈扮演堂妹的栾熙，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栾熙。 嗯，其实上次咱们也是这个介绍了一下这个儿童剧的月亮草哈、啊、当然这部剧呢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尤其是这次又是在这个儿童戏剧节当中出现哈、啊、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儿童剧的戏剧节，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月亮草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先来问一下哈、啊、就是儿童戏剧节其实听起来还蛮新鲜的啊，以前可能我们听说过大学生戏剧节，然后我们听说过这个可能 音乐节， 哎，或者是各种专项的戏剧节哈。可是儿童戏剧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呢？ 嗯， 中国儿童戏剧节是从2011年的夏天开始创办的，那么办到现在正好是它的第八年，所以我们即将在7月14号开幕的第八届戏剧节就已经，这中国儿童戏剧节已经走过了八年的历程了。 那在这八年当中哈，我们的戏剧节是主要以展映，就是以展，就是展出为主，还是说会有一些评选呐、或者相关的活动呢？ 中国儿童戏剧节创立之初，其实就是为了丰富儿童剧的演出剧目，推动儿童剧的创作，以这个初衷来发起的。那么随着一年一年的办下去，作为主办单位，中国儿艺，我们也在实践当中不断的总结经验。那么现在的儿童戏剧节已经比创立之初活动是越来越丰富，不仅是演出了，当然演出是重要的内容之一。 就是说其实会有很丰富的一系列的活动，主要就是为了儿童剧的创作，是吧？ 没错。 我们来问问堂妹哈，就在《月亮草》当中扮演堂妹，其实是一位非常美丽、非常可爱的儿童剧演员。之前我们在节目直播之前啊，还在探讨说，其实儿童剧演员非常不容易。就说我们这么看起来是一位这个普普通通的演员，可是，一到舞台上会发现，儿童剧演员可能要付出更多的辛苦。他经常会扮演甚至不是人类，或者说很跳跃的一些角色哈。想问问这个栾希，以前都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呀？ 扮演的角色还挺多的。今年呢是我来剧院的第八年，刚才还在跟院长说，这个八年里呢，我在剧院创作演出了14个剧目。有小公主啊，小公主里的小公主，小王子里的玫瑰花，还有东海人鱼啊，宝船啊里边各种各样的角色应该都有涉猎过。 所以我说儿童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就是他还要保持一个这么年轻的心态。其实我真的是想象不到，刚才我还露出惊讶的神色，我想象不到您已经在剧院待了八年。对，而且在里面其实扮演的角色也都跳跃很大哈，可能今天是演公主，然后明天可能就开始演花野草，后天开始演动物。 对， 就现在想想哪个角色是最难的呀？ 其实我觉得都容易也都不容易。因为在创作之初呢，都是比较艰难的，因为我们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有非常好的传统，就是他对戏每一部能够上演的戏其实都是精益求精，一般在排练过程中都需要3-4个月，包括这还不包括前期的创作，一些剧本的创作，就光在排练场到合成演出的时间大概都要3-4个月，非常的漫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首先要清空自己，你已经不再是你了，你首先要进入你剧本的角色， 你是朵花儿。 对，不论我是花，我是动物，还是外国的小公主，还是中国的堂妹，你要立即进入这个角色，通过3-4个月和导演和对手还有各种老师的不断的磨合，才能把一部精彩好看的儿童剧来搬上我们的舞台。 其实这个整个的创作过程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可能迫于一些方面的原因，有些剧组会没有那么长的排练时间。我觉得这样呢可能大家就会看到整个的剧会比较就是匆忙哈，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但是儿艺一直有很好的传统，所以呢也能创作出很多的经典的作品。那您是第几次参加这个戏剧节呢？ 就是第八次嘛，因为今年是我来剧院第八年，其实每一年我都有参加这个艺术节，有我主演啊或者演的一些剧目会在这个戏剧节上进行演出。 那再问问院长啊，就是说这一届戏剧节和以往的这些届相比，您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届的戏剧节跟以往7届的戏剧节应该有好多不一样的，但是呢也有一些没有变的，既有变的也有没变的。我觉得这次戏剧节大概有3个方面跟过去不一样。那么第一个就是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因为这次的戏剧节，第八届戏剧节一共是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38家剧院团 一共带来了60多台戏。 嗯， 我们按照演出整个的计划的安排，大概会演出220多场戏。那么在这个43天里，有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剧院、这么多剧目参加，这是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的，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第二个不一样就是我们迎来了世界儿童戏剧联盟的艺术大会。 嗯， 这是团结全世界儿童戏剧机构和艺术家的一个国际组织。过去这个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联盟每年会在不同的国家召开艺术大会，一起来探讨世界儿童戏剧的发展的方向，谋划更多的合作和交流。那么在去年的时候，这个组织所有的会员国把票投给了中国，希望中国能在今年承办一届艺术大会。 嗯，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艺术大会放在了我们的第8届儿童戏剧节。我想这是第二个不一样，过去从来没有迎来这么一个国际的一个盛会。第三个就是金砖国家联盟。金砖国家联盟是在去年的时候由金砖5国共同发起成立的这么一个儿童剧联盟。去年的时候，金砖5国的文化部长在天津召开了这个会议，大家一起商量成立4个联盟。四个联盟当中，美术馆、博物馆和这个一共是3个这个馆的联盟。那么艺术联盟就只有一个，就是儿童戏剧联盟。 嗯， 这3个跟过去都不一样。那么今年我们会迎来金砖国家儿童戏剧联盟的展演，这是跟过去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个一样就是没有变的，就是中国儿童戏剧节一直秉持的一切为了孩子这么一个办节的理念，这个办节理念一直没有变。那就是说在戏剧节当中，我们还会举办更多的一些面向特殊群体孩子的一些公益性的活动。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加丰富多彩的一些戏剧工作坊，还包括一些图书展、图片展等等，这些活动会依然像过去那么精彩。 嗯，其实刚才尹院长是无论从横向还是从纵向哈，都给我们展望了一下，包括说这个原来一些戏剧节到现在哈已经办到了第8届，它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趋势吧。 嗯， 我觉得将来可能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不光是在中国会把这些这个儿童戏剧的创作给联合起来哈，可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大家也会形成一个很好的联盟，去探讨儿童这方面的作品到底应该去怎么做。那这个我们再请这个唐妹啊，给我们说一说，您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来讲，比如说这8届当中，您参演的这些剧，包括说每一届邀请的这些剧等等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其实就跟尹院长说的一样，就是我们被邀请来的剧目来到中国参演的剧目是越来越多了， 嗯， 而且质量也是越来越高。其实就是剧院主办这样一个中国戏剧节，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但是对小观众和大观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其实对于我们剧院的演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因为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不但能欣赏到很多兄弟院团，甚至是一些国外院团的一些非常精彩的剧目，也从他们身上能够学习到很多，交流到很多，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嗯，好，那这次呢，您参演的这个剧目叫《月亮草》 啊。 其实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伙大概介绍了一下《月亮草》，但是是您的这个兄弟来的哈，来参加我们这个整个的访谈。那这次再问一下您，就说最后拿这部剧还参加了这个戏剧节，就说您觉得这个剧从创作哈，它是一个原创的作品，从创作到排演，或者说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哈，您觉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或者说这个剧的亮点在哪儿呢？ 其实这次排演《月亮草》这个剧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刚刚拿到剧本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就它呈现出来会是这个样子的。它是怎么说呢，应该是一个非常有风格的戏。而且它其中有很多的幽默， 但它不只是逗小朋友的那种哈哈大笑，它是让你在一些幽默中有自己的反思和思考的这样一个戏。我想无论是小观众还是大观众，如果去到剧场看的话，应该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部剧吧。 咱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一说啊，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了幽默，我知道很多儿童剧创作呢，可能会考虑到这个孩子的一种接受程度嘛，所以可能他的一些幽默会咱们觉得会比较浅一些啊。打比方，咱们刚才说到花了，可能一个花走得好好的，突然间摔倒了，孩子可能就爆发出那种强烈的笑声哈。那比如说月亮草，作为一个原创的这样的中国的儿童剧哈，就说他在整个掌握小朋友的幽默呀，或者说在选取这些幽默点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可以给我们举举例子吗？ 就是这次我们月亮草的创作和以前以往有点不同，就是这次我们其实不是故意来取悦小观众，我们是利用剧本和人物关系上的一些错位来造成一种幽默，而不是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逗小朋友笑。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啊，他也看过很多很多的戏，他对很多的剧目啊，包括一些事情啊，都是非常有自己的眼光和独到的见解的。所以我们儿艺一直秉承着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就是为小朋友做出精品的剧目，做出让他们真正喜欢的剧目。而不是潜意的只是哄孩子逗孩子笑，是希望让他们看过我们的剧目以后能对自己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比如说 收获吧， 也就是说收获吧，各个方面的收获吧。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尹院长也是在儿艺哈，接触了好多的儿童剧，也接触了好多的小朋友。您觉得这几年小观众们有变化吗？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挺傻的，就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文艺演出，然后看一看种太阳的舞蹈，就已经很开心了，就已经没有其他的一些剧可以供我们来看了。但现在我们发现儿童剧非常的丰富，国外的、国内的、原创的，甚至有一些实验性题材的儿童剧都会出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些演出当中啊。所以就您觉得现在的小观众，就他相比于原来的那种就是可能咱们说的小孩儿，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有没有您亲身经历的一些例子呢？ 我觉得今天儿童剧的创作大概跟过去这些年或者更早的一二十年之前的戏甚至于更放大到几十年前的戏，这个儿童剧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题材的拓展，第二个是艺术样式的新的创造。题材的拓展就表现在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艺术家，包括我们的许多的艺术院团，当然这里头也包括国有院团，也包括许多的民营院团，大家的创作的这种心胸更加开阔了。那么可能国外的一些经典作品的改编，那么这可能是儿童剧创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比如说安徒生的童话呀，格林的童话呀等等，这些世界经典的童话故事的创作改编，我想很多的儿童剧团都演过这类题材的戏。 对对对。 但是呢，仅给孩子们看这类戏是不够的。那么拿中国儿艺来说，我们这几十年我们自己也总结在题材创作当中的一些积累啊。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外国经典题材的改编创作可能是一类，第二类可能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这些题材的故事的创作改编。那么这是比过去更加丰富了啊，这类题材的比如说我们拿中国儿艺来说，我们一直坚持做了4年的成语魔方。文熙也参加过很多成语魔方的这个故事的排演。这就是完全挖掘于传统这个题材的这样一些故事。那么这些年整个演出市场这类题材也非常多。第三类就是我们的现实题材的创作，现在大家也觉得仅有这些外国经典的改编童话神话这些故事还不能满足今天孩子们的这个需求，那么传统文化的题材的这个发掘现在也是大家越来越重视了。那我们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的这些会员单位的全国这些院团 拍了很多这些传统文化挖掘的题材。这次中国儿童戏剧节当中就有很多这类题材，中国传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嗯， 第三类就是现实题材的创作。嗯，我们不能让孩子们总是停留在欣赏童话、 小公主啊、小王子 这些远离自己生活的作品。所以现在有些儿童剧团也开始重视现实题材的创作，所以说现在的题材越来越多样了。那么意识形式上也是越来越多样，传统的儿童剧可能是近似于话剧类的一些表演。 嗯， 那么现在歌舞剧、音乐剧、舞蹈剧、肢体剧，甚至是没有语言的这样的一些这肢体剧，或者是多媒体各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儿童剧的探索也越来越多了。 嗯，其实也是在挖掘小朋友们的一些潜力啊。 是的。 就您说到肢体剧，我记得前段时间曾经接触过一部就是几乎没有台词的一部儿童剧，然后我当时就跟主创一块儿聊天，我说小孩子能看懂吗？他说全场鸦雀无声，当然不是小孩子睡着了哈，全场鸦雀无声，然后最后好多小朋友都流眼泪了，说可能原来我们低估了孩子作为一个这么敏感的群体，这么容易接受外界事物的一个群体，他对于艺术的这种吸收和他对艺术的这种再创造，可能之前我们都低估了，对吧？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取材于传统题材哈。其实月亮草它的这个故事就算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个故事，对吧？我们来请这个月亮草当中堂妹的扮演者给我们大概再讲一讲哈，月亮草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月亮草呢，这部戏呢，它主要是讲两个主人公，就是堂哥堂妹，两个生活在崂山脚下的孩子，然后呢两个人性格截然不同。这个堂妹呢就是非常的善良质朴，就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一切，而这个堂哥呢就是总是想不劳而获，他想有他听人说有一个月亮草，有了这个月亮草呢就能衣食无忧，然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吧，他在山上遇到了一个老神仙，然后利用自己的小聪明呢就把这个月亮草给骗来了，但是呢他以为幸福的生活开始了，没想到等待他的是重重考验。 就其实可能会给小孩子展现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可能你特别想得到的，或者说你这个欲望特别想得到的一个东西，当你真正得到了发现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对， 其实也是引导小孩去思考一下自己的就是孩子的人生，是吗？ 对，然后我们还想传达给小朋友一个道理呢，就是人一定要脚踏实地，不可以不可以贪图享益，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觉得这部戏呢放在今天来演出还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那比如说除了像月亮草这次参加戏剧节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剧目呢？咱们也请尹院长给咱们介绍一下哈。 那个刚才栾希在介绍他即将演出的月亮草的时候，这个剧情这个介绍只能讲到这儿，因为这个戏只有走到剧场里，最后这个所有这个戏最终要告诉的你的答案才会在最后呈现出来，但是这个要卖点关子，因为现在不能剧透。因为现在讲了这个戏，就最后这个其实这个戏最后要告诉孩子的是这个戏的结束，设计的非常的精彩。其实这个戏刚才这个张爽说啊，这个是一个取材于民间故事传说的这么一个故事，确实这是20多年前。在而已曾经演出了一部戏。 对，那还有哪些精彩剧目呢？包括这次戏剧季当中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呢？咱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哈，马上跟大家伙接着聊。这里是演艺群英会，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密云旅游，密云黑龙潭国家4A级景区，景色秀丽，潭瀑雄伟壮观，是您郊游踏青理想去处。电话6102-502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是有史以来，就是在过去的七届当中，这一届戏剧节是参演剧目最多的，而且是来的国家和地区最多的。我们当时就有一个理想，因为今年我们好不容易迎来了世界儿童艺术这么一个盛会， 嗯，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我们希望五大洲的剧目都能够齐聚北京， 嗯， 最后我们终于实现了，就是在这届戏剧节当中，16个国家里头就涵盖了，5大洲，其实加上南北美洲应该是六个洲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剧院。那么来的这些，一共是60多台戏，当然也包括。中国我们国内的，但也还包括台湾地区的，总共是60多台戏。他们60多台戏风格各异，题材也是丰富多彩的。 嗯， 我想，有几个可以给大家特别的推荐的，一个是我们国内的剧目。 嗯， 国内的剧目这次来的，除了中国儿艺的演出以外，像北京儿艺、上海的中福会的儿童剧团、天津的儿童剧院，还有成都的，还有沈阳的，等等，还有西安的，很多国内优秀的儿童剧团今年都参加了我们的剧目展演，但是也非常遗憾啊，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省区的院团，因为我们整个规模、时间、剧场档期的限制，所以没有更多的全部都参加我们今年的戏剧节。那么国外的几大洲的剧目都来了以后，我想重点给大家推荐几个特别有特点的。 嗯， 一个是美国的学生们演了一部中国的戏，叫《成语魔方》。我想中国人有足够的文化胸怀， 嗯， 我们可以上演那么多外国戏啊，但是我们更应该有文化自信。 嗯， 中国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剧目能够走向世界？其实中国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那么前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让美国的米苏拉剧院排演了一部中国的儿童剧《成语魔方》。 嗯， 那时候是用中文演出的，这次是美国的孩子用中英文双语演出的《成语魔方》。而且是这次是又换了一个剧院，是美国的夏洛特剧院来排演的一部《成语魔方》，我想这个戏是值得期待的。过去我们总想让更多的外国剧院能够上演中国的剧目，那么这次我们又推出了一部美国版的《成语魔方》，我想这个是值得期待的。看看，外国的孩子舞台上虽然演的中国故事，但是都是由外国孩子来扮演的，而且他们用双语。成语魔方里头有3个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他们用中文演出，有2个故事是用英文演出的。我们这么选择就是希望将来英语可能在许多国家的更易于推广，所以将来这个版本可以有更多的国家来演出。那么这是真正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不仅在自己国家讲好中国故事，也希望外国人也来讲中国故事。 对，而且他们观看的角度会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很多的咱们说外国人哈，不管是外国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可能最头疼的就是中国的成语。对，因为很多年前啊，接触汉语桥那个节目的时候，跟很多国家的等于说大学生哈，当然他们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但是也都是很多也都刚刚成年的一些学生去交流的时候，他们说每次提到中文，一想到成语，他们就基本上很难去理解了。主要是这个成语背后会有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会有时代背景，会有那个时代可能一些比较典型的人物跟典型的事件，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俗等等。所以呢，这些如果说外国人来演绎出来，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角度， 对， 或者说给大家展开一幅全新的画卷， 是 吧？ 是的，我记得我们在2年前的时候，让美国另外一家剧院的孩子排演这个《成语魔方》的时候，美国也有位小演员说了，我觉得说的非常好。他说他通过演出《成语魔方》当中有一个故事是，班门弄斧。 嗯， 他说我通过演出这个故事，我才知道，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这本身就是又是一个成语。 嗯， 就是孩子们在排演这个中国故事的时候，他们确实能够受到中国文化的感染。 嗯， 我想这个戏可能是比较别样的，因为我们过去看惯了中国人来演中国的故事，那我们今天我们再来看看外国孩子用英文怎么演出中国故事。 嗯， 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那么还有一个同样的，我们这次是有意识来做孩子们的之间的艺术交流。 嗯， 那么就是革新里小学的孩子，我们北京革新里小学的孩子用英文来演一部外国戏， 哦， 演十二个月，这是我们剧院的一个优秀的保留剧目。 嗯， 那么这个革新里小学孩子就用英文来演出这部戏。 嗯， 我们还打算等这两部戏这个演出过程之中，还让孩子们之间来做一个相互的分享。 嗯， 啊，我想这是可能是这次戏剧节当中一个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可能两场开幕式的剧目也是值得期待的，一个是这次第八届戏剧节开幕式的演出，7月14号晚上的，就是栾溪他们主演的《月亮草》。 嗯 嗯，这个是20多年前的一部戏，我们旧戏新排，我们今年重新打造这部戏。嗯，那么这个戏是值得期待的。第二个开幕式就是阿奇特基，就是国际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开幕式的剧目，就是《东海人鱼》。 嗯， 这个也是过去而已的一部保留剧目，我们在前年的时候重新也是拿出来重新新排的。我们也想在世界这个同行面前展示一个中国人鱼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安徒生的人鱼故事。 嗯， 我们也让世界的朋友来看看中国人鱼的故事。 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的过程哈。嗯，那我看到这个目录上面还有很多，比如说俄罗斯的剧啊，然后还有印度的剧啊，等等等等哈。 嗯， 咱们都知道，就是大人看一些话剧，如果是外国的语言，就不是英语，也不是中文的话，一般都是看字幕嘛。 嗯， 那孩子怎么办呢？嗯，这个当时你们是怎么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你这个问得非常好，因为在交流过程之中，特别主要对象是孩子们或者是家长们。嗯，可能语言如果出现一些障碍的话，它会形成欣赏上的一些阻隔。嗯，所以我们当时在选剧目的时候也会考虑尽量克服一些语言上，比如台词特别多，那么你打字幕可能孩子在观赏的时候他也会有障碍。 嗯， 有的孩子小啊，他可能他读不懂字幕， 对， 是吧？嗯，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个戏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台词尽量少的。 嗯， 有些或者是属于肢体剧没有什么台词的啊。那么其实有台词的，我们也会打上字幕。那么前头我们也会做一些导赏，有这个有我们剧院的这个我们每年在上演外国剧目的时候，都会把剧情介绍给孩子们。那么还有一部戏，比如说罗马尼亚的一部戏，嗯，它是配的中文字幕的， 嗯， 是我们就像我们配电影电视这样的一些这个处理，我们专门为这个戏配了英文这个角色的这种 配了中文配音， 对， 嗯， 这还栾溪说的专业，啊， 对， 中文配音，我们完全按角色的这个角色的需要，我们做了英文配音，那么这个孩子们观赏起来就没有障碍。 嗯，就其实在整个的引进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考虑到了就是中国的小观众的一些欣赏 的 需求。 嗯， 可能孩子们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他们的理解能力可能会超乎我们想象，但是这些剧主要还是希望更多的孩子可以接受它。我曾经看过一个小孩，我估计也就3-4岁吧，在飞机上看一部全英文的动画片，然后我当时也没有反应过来哈，后来我才想到一个全英文的动画片，然后又即使他有中文字幕，他3-4岁的孩子，他也不认字嘛，对吧？所以他居然一直在那哈哈大笑。所以我突然间发现，其实可能语言障碍在孩子们那儿体现的，并没有大人那么的明显。 是的啊， 对， 有些孩子们他们的理解力可能超乎我们成人的这种想象力。我们成人容易用惯性思维来理解啊，我这地方可能我也看不懂，孩子是不是也看不懂？不是，其实孩子的理解力会超乎我们成人的 想象。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回这个开幕剧哈，《月亮草》。刚才院长也说了，就是作为7月14号、15号啊开幕大戏。那《月亮草》这部剧被选为开幕大戏哈，觉得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因为肯定要就咱们都知道，任何一个艺术节它的开幕大戏都是精心挑选的哈。那选择了这样的一部剧，先问问演员吧，就你觉得哈，排演了这么多部戏，就是它靠着什么样的一些元素哈，可以在这个舞台上你觉得非常精彩呢？ 嗯，首先呢，我们第八届中国儿童艺术戏剧节，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社会影响力的和一个非常专业性的一个艺术盛会，可以说，那在这样的一个戏剧节里，就像刚才演员介绍到的，会有来自各个大洲的，很世界上很多很多的戏剧团体来这儿，跟大家一起进行交流，那我们可能在选择月亮草上呢，因为月亮草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是取材于中国民间的一个故事，可能它更注重于中，它更有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的一种思想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吧。 嗯，就是世界所有国家的这个戏同台交流的时候，其实传递我们自己的思想，或者说传递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也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对吧？ 是的。 嗯， 其实儿童剧有时候追求主题思想的单纯， 嗯， 这个可能跟成人戏剧不太一样的地方。成人戏剧可能有些序幕它可能会比较多义， 嗯， 我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去体会这个戏当中蕴含着它的思想利益，但是孩子们的戏尽量要单纯一些，你要告诉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思想就应该非常的明确。其实这个戏恰恰是比较明确的告诉孩子，就通过这个戏的故事的陈述告诉孩子不要幻想了不劳而获。 嗯，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其实说这个家长们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都会告诉孩子，你得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劳动去换来幸福的生活，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这个戏当中恰恰是这一个堂哥他总幻想的，我有一个神奇的一个月亮草，我就可以想什么就得到什么，其实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不可能呢？这个故事我觉得现在不能告诉大家，一定要走到剧场你看这个戏在最后设计的非常精彩的一笔。 就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啊。可能小的时候我们看哆啦 A 梦啊之类的，我们确实都幻想过说自己有一个机器猫，然后考试之前啊，不想复习了，就是觉得 想什么就来什么， 哎，有个机器猫，然后把它那个口袋一打开，有各种神奇的东西就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其实长大之后我的确想过这个问题，就是给小孩灌输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当然这个动画片是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卡通剧嘛，就也没有什么，但是我确实觉得有一些正面引导的东西可能在小孩子的心目当中可能扎根会特别的深。嗯，所以有这样的一些儿童剧哈，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可能会接触到更多的一些他们易于去理解的东西，包括在课堂上可能学到了之后在课外会有一个延展的一些东西哈。我很好奇里面比如说像这种儿童剧的独角戏叫木又寸啊，其实木又寸三个字加起来就是树，大树的树，英文名就是 tree 对吧？这样的一部剧，儿童独角戏以前曾经排演过吗？就它的形式是什么？孩子不会看的，好困哈，就或者不没办法接受吗？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今天的儿童剧的创作其实更加多元，更加多样。那么作为独角戏这样一个表演的形式，过去儿童剧确实是没有或者是很少见的。 嗯， 那么这个是在前年的时候中国艺创作了一部新的小剧场剧目。那么这个戏从题材上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这个题材。那么从表现形式上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表现形式。那么这就恰恰说明了今天的儿童剧的创作其实更加开放，更加多元。 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剧是给这个栾希印象特别深刻的呢？可以不是您参演的，但是您觉得如果说作为一个儿童剧演员来说哈，觉得很有意思或很有特点的呢？ 嗯， 就像是在前年我在剧院就是看过一部就是国外来的一个黑光剧，我觉得就是对我印象还挺深的。 黑光剧给我们解释一下。 对，就是在黑的舞台上，然后就是演员都身着黑衣，然后在剧目里在舞台上你只能看到他手中的一些道具啊，他扮演的一些人物，他们是这样的形式来表现的。 就说他的表现形式可能跟我们传统的觉得儿童剧应该花花绿绿的，然后花花草草的，然后各种动物大集合的这种，可能不是一种形式。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每年啊办我们中国儿艺主办的这个中国戏剧节，不光是给小朋友们大朋友带来一个视觉盛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学习的机会啊，真的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可能之前我们会觉得儿童剧嘛，就是孩子看剧，家长玩手机或者是睡觉哈，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就比如说这次儿艺拿出来的这些儿童剧，包括说可能世界各地的一些院团啊拿出来的一些儿童剧，是只适合小孩子观看，还是说大人也可以一块陪看呢？ 我觉得在国外的时候，因为这些年而艺对外交流也非常频繁，我们有每年都会到国外去参加一些戏剧节。其实我在国外看到很多大人来看儿童剧。你像我们是大人陪的孩子，其实在国外好多就是大人独自的就到。但我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他怎么身边没有孩子啊？你看我们肯定中国都是这样，我们都是一般大人都是带着孩子去，很少有这个大人独自走到儿童剧场去看戏的。但是在国外好像很普遍。我甚至跟国际阿西特基主席还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我在国外参加戏剧节，我说好像正好跟中国相反，我们在中国说大量的是孩子看戏，但是在国外我们有时候看着孩子走到剧场并不是很多，有时候在一场观众可能都没有孩子，都有这样的情况。但我就说这个，我举这个例子，我是希望中国我们也能，我们的大人大孩子们也应该更多的关注儿童剧的创作。今天的儿童剧不都是小儿科。不要这么小看儿童剧，其实有些儿童剧的创作其实还是很有深意的。孩子大人也应该走到剧场里跟孩子一起来体会剧中传达出的思想。 那您觉得哈，就是在国外那些一个大人自己去看的那些儿童剧，它是哪些点吸引了这些大人去看呢？是觉得我想找回童年的感觉呢，还是说里面有一些东西让他愿意去走进剧院去看一部儿童剧呢？ 我想儿童剧它的特殊性就在于是用儿童的视角来表现的故事，或者用儿童的欣赏的习惯来表达的一种艺术上的追求。我想这两点对于成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我们有的这个，我们的人从小长大，往往我们长大了以后就失去了我们的童心，是吧？我觉得儿童剧的创作有三个方面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是童心，第二个是童趣，第三个还有童思，就是儿童的思维的方式或者是儿童的思想。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儿童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其实不是这样，儿童他有他独特的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包括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这都是成人世界不具备的。我们有时候长大了以后我们忘了，恰恰忘了这些。我想在国外为什么成人这么重视儿童剧的创作演出，甚至去亲自走到剧场里去看儿童剧，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就说其实可能我们原来对于儿童剧的更多的印象是停留在小孩子看的东西，然后教小孩子刷个牙呀，洗个澡啊，好好上课读书啊，不要惹老师和家长生气啊，等等等等啊。但其实儿童剧这种艺术形式吧，或者说我们说要表达的东西，它完全是可以把一个人内心深处当中的那种童心给你表达出来。而现在很多大人都喜欢小孩的东西，比如说之前流行的小猪佩奇，也有很多大人趋之若鹜哈，这个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卡通形象等等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儿童剧创作上面有很多可以深挖的一些东西，是吧？那我们再问问这个栾希在儿童剧表演方面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可能 虽然不能说隔行如隔山，就是每个剧种它都有不同的表演方式啊，但是至少可能你在演话剧的时候和你演影视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那在这个话剧当中呢，可能又会区分，比如它是音乐剧，或者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剧，它在表演方面都会有区别啊。那您这么多年儿童剧的表演经验，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儿童剧的表演心得呢？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儿童剧演员，其实他对演员的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一开始我刚来儿艺的时候，也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很难，但真正你走进了儿童剧，会觉得，他真的是不光是对你的语言，包括话剧演员的语言上有要求，他对你的歌唱能力，也希望你是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你的舞蹈能力也应该是专业的舞蹈能力，他对你各个方面的素质要求都是很高的。 而且必须有亲和力，孩子得喜欢你。 对，其实我觉得儿童剧表演，因为一部好的儿童剧，我就像刚才说的，不只适合小朋友，他也应该适合大人。我们绝不取悦于小朋友，而是用自己真诚的表演来带动他。 所以我们会看到经常在这个儿童剧演出的时候，可能演员的成就感会更强，因为儿童的反馈特别直接，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你演一个坏人马上能看到小朋友过来骂你，如果是你演一个好人马上就可以看到小朋友保护你，是这样吧？ 是的。 对， 所以在我们的儿童剧设置当中，可能也会设计一些这样的一些互动啊，或者说更多跟小孩子能直接交流或接触的一些环节，是吗？ 对的。你像我们剧院的保留剧目马兰花，那个老猫经常是被追打， 对， 是吧？我们有好几代这个老猫的演员，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不被追打，这就是孩子们那种爱憎分明呢。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聊了一下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哈，当然会带来很多的优秀剧目，我们也可以多多的去关注我们的开幕大戏《月亮草》在7月14号和15号哈。当然其他的戏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了解到他们具体的一个排期呢？ 现在其实最方便的就是大家无论是用手机还是在这桌上电脑一输上。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现在就是我也特别感谢媒体的朋友，每年的戏剧节都是为我们做很好的宣传和推广。现在你只要你一输，中国儿童戏剧节马上各种信息就出来了。我们现在订票啊方式也非常的多种多样，你可以扫二维码，既可以登录网站、微信等等电话，各种方式都有，大家购票非常的方便。 对，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哈，可以搜索一下，就可 以 查到一些相关的信息了。 都有。 我们也可以接触更多的，或者说更多种类的优秀剧目哈。当然大孩子们哈，大朋友们也可以一直保持自己的童心，不要长大哈。 是的。 非常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呢。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听听糖耳朵》，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 其实未必龙还危险，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伤，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样复杂。我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被留下。我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